火焰变成了蓝色冰山，我们的爱幸福光环飘向北方，约定的同行结局你已退还，交换祝福撒手不管，规则简单，蓝天空，我选择眺望，暗蓝色忧郁光环在我的上方，山没上，零度以下。

喜欢离别，只要今天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，还说再见。 就能醒。